為大家介紹呢個30年前嘅花槽藏屍案特集啦。哇，入邊咧有一頁咧就寫住香港昆西再現神通啊，再顯神通。今日咧就安西再顯神通。O K， 咁啊，香港昆西係邊個咧？就係當年咧啊，黃楊坤法醫嚇，今年都即係 過身啦， 過身啦， 哦，過身添， 過身係。咁啊，其實前衛生署長啦，阿林炳恩啦，當年就佢助手嚟嘅，就係跟呢一單案嘅。咁啊，呢一本書咧，即係佢入邊好犀利嘅，即係引經據典啦，有曬啲詩句咧，去形容單案，相思真恐怖，冷血震人魂，怨氣沖天地，含冤泣鬼神。 好似你啲 style 喎，花姐姐。 嗰時係咪你作嘅呢啲？ 我嗰時啱啱入行 嘅。 咁呢一單係亦都係我正式係做嘅一單嘅叫比較大嘅案件嚟嘅，亦都估唔到係當年一做到而家30年之後都再做， 係咪好多嘢都估唔到咧？ 世事就係咁噶啦，其實太陽底下都係有新事嘅，有新事。我哋30年後再講呢一單案嘅時候咧，都有啲新角度嘅，起碼我哋今日會從又有玄學角度啦。又會有啊，王 Sir 一啲經過，原來因為講真啦，幾十年嚟咧，原來王 Sir 咧鍥而不捨咁去追蹤呢單嘅案件，所以今日咧希望可以咧，即係聽到王 Sir 咧咁多年嚟有啲咩心血咧，就已經追到呢單案件， 知道咗啲乜嘢，有啲咩秘密， 背後有啲咩嘅秘密話俾我哋聽。 不過喺第四 part 先係即係付費嘅觀眾朋友先有機會睇到啦。 但係我補充一下嘅，就唔係我一個人去追蹤嘅，咁其實係 仲有 partner 嘅。 當年係調查呢單案件一個探員啦。佢到今時今日退咗休咧，依然係追蹤緊呢單案嘅。 喂，可唔可以講兩句點解你兩位會咁鍥而不捨，係要追蹤個真相出嚟咧？有冇啲咩原因？特別原因？你知道你好忙嘅，好多案件都要追蹤噶嘛。 嗱，一來呢單係即係我就係所講啦，係我入行第一單， 即係有啲情義結喺度咁樣啊。 咁而且嚟講呢單案咧，亦都係俾我感覺到係一個係比較係奇怪的案件嚟嘅， 係好奇嘅，因為嗰日茶餐廳咧，王 Sir 就講個故仔，即係將佢個輪廓講一次俾我聽咯。我聽完之後，我隻眼都突埋，我話嚇，原來呢單案係咁噶，個背後真相。 咁而且亦都因為呢單案咧，我亦都係認識啲警界朋友啦，即係大家都志趣相投，即係話究竟啲案件係咪咁樣嘅咧？咁樣，咁亦都同時即係導致我日後寫翻呢啲咁嘅叫做係罪案小説。 哇！即係影響你一生嘅喎， 原來咁大影響你單 到而家啦嚇，自己唔 咁係，我相信影響到成世㗎啦，應該。 即係我哋東頭灣度有幸能夠得到你嘅參與，都係因為呢單案嘅原來。 冇錯， 所以你一 post 話你講呢單案，我而家飛身。 我哋成功用呢單案嚟引咗阿王 Sir 出嚟。 唔好講出嚟，呢個真相唔好講出嚟。好啦，咁啊，今日咧，總之咧就多謝兩位阿 Sir 啦嚇，咁我哋一齊咧就將呢一單案咧就重新咧就講一次俾大家聽。頭先咧就講到咯，阿 Doctor Bear 咧當年咧就上到呢個單位啦，咁亦都警方就派咗啲工人嚟到去掘鑿嗰個花槽，睇下有冇料到啦咁樣。咁其實當時應該都懷疑花槽係有嘢噶啦，因為咧點解咧中間咧原來呢兩個花槽中間咧係有條通道嘅， 一個去水位， 有個去水位嘅，咁所以啲水咧先可以流到去隔離屋，然之後咧先至揭發呢一件咁恐怖嘅案件嘅。咁喺呢個時候咧，不如由阿 Doctor Bear 咧再帶大家咧繼續啊，即係去翻現場嗰度睇下當時其實掘下掘下嘅時候，究竟掘到啲咩出嚟咧？ 打穿咗就已經見知道一定係有嘢，因為你見到有啲雜物啊，即係啲衫啊。 在裡面 全部都堆曬嘅咧，總之 喺個石屎裡面啊。 咁所以其實 in the end 你唔使佢哋 suspect， 因為有 missing person 啊嘛。咁亦都抄一抄文件，又有酒店鎖匙，即係房酒店房嘅鎖匙啊。因為冇啊，我諗做嗰個人就諗住封曬，冇人知嘅，所以唔需要話攞呢啲嘢去特別再分開掉啊嘛。咁啊，跟住就掹，即係掹出咗一件嗰陣時咧，發覺仲有喎，即係原來藏咗兩個。 當時個屍體係點樣搭住啊？ 冇噶，你有得幾闊啫嘛，長劈喺度啫嘛。 即係一係咪一個搭喺另一個上面？ 係咯，冇特別話有咩 pattern 噶啦，已經好明顯就整死咗，跟住掟落去。 咁究竟當時咧呢一個屍體咧掘出嚟嘅時候咧係點樣搭住嘅咧？我哋咧就根據一啲嘅即係報道啦，王 Sir 嘅口述啦，就口述歷史啦，咁啊講翻啦，咁啊俾大家睇張插畫先啦。咁就係我哋奇案迷 Lanis 幫我哋畫嘅，唔該曬。 咁就係第十三章插畫，係啦。大家看到當時咧嗰兩具屍體咧，其實就喺依、這個，其實都好逼喎。嗰、那個花槽啱啱就係五六尺到嘅啫，那個長度係咪啊？可常。 大約實際上佢本身誒呢個住宅就係八尺長，就三尺高，一尺闊咁樣嘅。 呢、這個花槽咧？ 啊，即係花槽 八槽啊，八唔 係八尺 八尺八尺 三尺高啊，一尺闊咁樣。 咁其實即係搭兩個人入去，即係啱啱好 嘅。啱啱好搭去。 啱啱好。 咁見到咧兩具屍體咧，其實係即係一上一下啦。其實多數嗰啲呢啲double murder 咧，都係咁啦，即係喺一個好細嘅空間，都係好似我哋上次講排頭村嗰單咧，都係嘅，即係雙屍案咁就一就係咁搭住噶啦。咁都有好幾單都係咁樣嘅，即係揾出嚟都係咁搭住。咁何況嗰個花槽咧咁屈質嘅話咧，一定係咁樣搭啦。咁但係又奇怪喎，唔係頭對頭嘅喎，頭對腳嘅喎，尖頭到腳嘅喎。咁另外咧就見到啦，佢成身咧應該唔係成身，係個頭啦。同埋腳咧，就係纏住白布嘅。咁啊，王 Sir， 不如講下咧。其實當時嗰個布係點樣纏法？ 佢本身就係用鎖鏈鎖住嘅。 係咪鎖住隻手啊？ 手就鎖住啦。咁啊，頭同腳咧？都係 嗱如果根據當時嗰個講法啦嚇，咁佢本身就應該係一條鐵鏈，咁咧就係五花大綁綁咗佢成個身咁樣。 兩個屍體都係咁樣。 兩個屍體咁樣。 另外有啲講法又話用布喎。 布咧就係其實布嗰度亦都要因可能要請教阿簡師傅啦。咁咧就係佢哋兩個人咧分別咧都係用三塊白布啊。是很小心嚟到包裹嘅，即係唔係話求求其其咁嚟到係 好小心嘅意思係點樣？好小心法咧？ 即係佢包完一幅，跟住再包一幅， 好整齊 再包另一幅咁樣嘅。咁即係唔係話就咁揾三塊布咁幾買堆咁啊算數嘅啊？咁咧就係咁我哋都問過好多人啊。咁咧就呢種嘅包法係咩包法嚟嘅咧咁樣嚇？咁就亦都得到有啲人講咧，就話係呢個係一個回教嘅葬禮嗰個包裹方式嘅。 係咪有少少似啲木乃伊咁啊？ 有少少 啊！唔係木乃伊嚟嘅，一回教就係佢咧就係對於屍體嘅處理就要好快嘅，即係朝早四晏晝葬啊，即係唔過夜基本上。咁就通常佢哋用啲白布咧嚟到包咗個屍體，咁就攞嚟燒嘅。咁通常就包三浸咁樣。咁你有陣時如果你喺啲新聞片咧，去到啲中東地區啊嗰啲咁咧，就係就咁包法㗎啦。 但係當時咧，呢兩個人據聞咧就係即係馬來西亞新加坡人啦，呢兩個死者 係啦，佢哋係華裔嘅新加坡人， 亦都懷疑咧，即係懷疑啦，因為當時有一個住客住喺度啦，咁佢係一個有報紙話印尼人嘅，咁但係咪印尼人咧？嗱，首先佢應該就係南洋嗰方面嘅人啦，咁係印尼啊、新加坡定係馬來西亞？我哋一間係咪可以再澄清一下呢、這個？但當年報紙就 話，肯定就唔係華裔嘅， 係啦，即係當年報紙就 都係成個係一個即係外國人嘅名嚟嘅。 嗱呢個咧就比較難推測，因為其實咧佢本身咧就叫做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 金咁上下啦嚇。咁如果根據阿卜杜拉呢個咁嘅，可能唔知姓咗啦嚇。係。咁咧就通常係中東嘅名嚟嘅。咁咧就中東但係咧亦都唔排除咧係馬來西亞、印尼咧都有呢啲咁嘅姓氏嘅。 但係呢個就係嗰個原租客啊嘛，即係呢間屋嘅租客啊嘛。 其呢個就係簽租嘅嗰個人，佢嗰個證件嗰個名嚟嘅。咁咧就咁咧亦都點解當年會話係印尼人咧？就因為咧就以為係阿卜杜拉啊。咁就係印尼人啦，咁樣。 所以鋪天蓋地都係講印尼人咯，當年。 咁咧就原來咧就係話係其實中東地區都更加多添。 係。 咁敏來啊，馬來西亞都有阿卜杜拉呢個。 即係只可以肯定佢一個即係外地嚟嘅男人啦。 咁亦都唔排除一個華人嚟嘅，即係雖然佢有。 竟然，但因為其實嗰個即係屋主咧，即係嗰個即係租呢間屋俾佢嗰個屋主咧，本身都見過呢個租客噶嘛，應該係嘛？ 當然啦。 係啦，咁佢會唔會話即係佢有咩印象咧？對呢個人個？即係佢會係一個咩人啊？一個即係高大啊，男人樣啊，定係點樣樣嘅人咧？ 嗱，如果根據當時就叫我印象中一個林太租俾佢嘅，咁咧其實係一間好細地產公司嚟嘅，咁佢所講咧就只不過知道佢嗰個南洋人，咁通常咧就當年報紙咧就好統一嘅，咁我唔會係南洋人嘅，嗱大家猜下，星馬泰印。邊度咁？ 所以睇下第十一章嘅報紙啦，當年咧就話印尼人嘅，印尼人入住嘅就係話自稱係嘛，三名自稱印尼華僑，三名啊， 咁於是 印尼華僑喎，咁啊即係華人樣嚟 嘅 喎， 係啊，可能華人，所以可能華人都唔定嘅，咁既然大家猜完之後咧，覺得係印尼啦，不如 咁即係咁樣，跟住成日放喺 所以今時今日咧，你睇到維基咧，都係使印尼㗎。 但呢樣嘢有啲奇怪，因為呢個人咧本身個租得屋咧有曬證件，有曬成㗎嘛，點解喺 冇乜秘密㗎？ 啊，咁可能即係佢喺即係發生即係案件，即係由佢發生咗呢件事，即係撞咗兩條屍之後，有一段日子佢已經係離開咗香港，係咪咧？ 都肯定逃之夭夭啦。 嗱嚇，呢度誒，我諗喺第四節會講啦。咁咧就亦都係誒講少少啦。 即係叻咗就賣關子。 因為要配合翻第四節啦。 多謝你，咁咧就終於配合我。 咁咧就因為咧，佢本身係用個護照嚟到係誒開嘅。係 啊， 咁個護照就係誒有個名咁啦。咁通常以地產公司好簡單嘅啫，唔會話查得好緊要。總之反正你都係租三個月，而且俾曬錢，即係所謂俾曬錢就係交曬咁多錢。咁又唔驚你拖租。咁而且嚟講喺揭發咧，同佢最後出現嗰陣咧，差唔多係相距咗係十日嘅。咁然之後咧，即係好可能已經十日之前已經翻咗去南洋嗰邊。 同埋據聞，即係當時驗屍之下咧，發現呢條屍咧，應該呢兩具屍體咧，其實應該都死咗十日到嘅啦，以上 嘅，即係因為臭得好緊要， 係超過禮拜唔超過月嚇。 咁所以咧，嗱，我哋一間咧就會再同大家即係抽絲剝繭講下嗰兩具屍體嘅一啲死狀係點，或者反映到啲咩啦。喺呢個時候咧，都我同阿 Doctor Bell 做咗個訪問嘅，咁佢都有講翻咧，即係其實一個人如果即係俾人用一啲石屎埋住嘅話咧，即係驗屍嗰方面咧，即係會係遇到啲咩嘅困難或者有冇啲咩特別嘅情況？聽下佢講。咁如果屍體咁樣俾啲石屎咁樣封咗咁耐啦，你到驗屍嘅時候會遇到啲咩困難？ 初你啲石屎如果濕嗰陣時啊，可能會有機會揦到啲皮膚啊啊嗰啲，咁你有時你要好小心睇個究竟皮膚嗰度變咗色或者有傷嘅，究竟係咪真係？之前傷或者係純粹死後呢啲嘢揦到嘅傷，好少話真係諗到話會活生生埋一個人嘅。你如果要咁做，你首先要諗下你點控制你嘅受害者咯。即係當佢臨死，佢完全唔掙扎，有得你就咁掟啲沙上去。如果佢喐得嘅話啦。如果不動得，你都看到他手腳被人綁起了。如果真的有呼吸，無論如何沙又好泥又好，經常會索到一些的。不知道你除非去特別即陳日恩 要想看著一個人活生生地埋死，如果不是一般很多時呢啲咁嘅情況都係剝暈咗啊，整暈咗掟落去先諗住撞咗走人嘅。 咁記唔記得當時花槽藏屍係掘咗出嚟之後係驗唔驗到佢係俾人活埋啊？定係還是 冇跡象係活埋？ 因為當時其實條屍掘翻出嚟嘅時候咧就。驗唔到啊！即係譬如會唔會個鼻有啲吸咗啲泥沙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都相信咧，即係死咗之後先俾人活埋。不過問題就係究竟點樣整死佢咧？好啦，咁啊當時咧就睇到傷口係點咧？個屍體上面嘅傷口咧，就係佢成身咧都係好多嘅傷痕嘅。咁而最特別咧就係個頸嗰度咧就有啲勒痕啦。咁懷疑咧係俾人勒死咧，或者係焗死嘅。係咪往常？咁其實如果譬如話用枕頭焗啊嗰啲，咁據聞你個鼻都會有啲即係纖維嗰啲喺度噶嘛。其實係咪都會 check 到咧？如果譬如枕頭焗死嘅話， 大家係要將個時空推翻去三十年之前啊。咁三十年之前嗰個科學鑑證啊，或者係嗰個係環境證供啊，都唔係咁 理想 準確嘅。咁另外我有少少補充啦，因為其實咧就如果你即係好有興趣，究竟係咪佢係活埋係咪？咁其實原來有數據嘅，咁咧就係、是。原來活埋一個人咧，要去死咧，係差唔多要六尺先至會死嘅。 咩六尺？ 六尺深， 即係隻心啊！咁如果以個花做得三尺深咧，而且兩個人咧，即係其實嚟講咧，即係話如果你真係要活埋兩個人用三尺嚟活埋咧，基本上就可能性唔高嘅。即係除非你係暈咗或者係食咗藥就唔算活埋啦，咁就即係生撞啫嚇。咁如果即係嗰人係未失知覺咧，而你係用即係咁淺嘅地方去活埋佢咧，基本上就唔可能嘅。 即係照計都唔會，因為嗰個花槽都喺個屋外邊噶嘛。如果嗰人係未死的話咧，你咁樣活埋佢，起碼掙扎係咁嗌咧，都會好多人會注意到。 噶嘛，我相信即係活埋嘅機會就少啲啦。多數都係死咗之後即係藏屍喺呢一度。 咁另外再補充一下咧，就通常活埋咧，佢個死因咧就唔係話佢呼吸唔到啊，而係佢嗰個胸部受壓啦，啊，即係一壓失重啊。壓住你呼，即係個肺張唔到開啊！就唔係話呼，即 係唔係個 鼻，唔係個鼻呼， 即係你口鼻可以吸氣。啊、 就你即係你個肺咧，俾啲重嘢壓住咗之後咧，你擴張唔到咧，就其實喺個肺嗰個窒息嘅。啊，所以嗰個亦都要唔同嘅。 要好多嘅泥土壓住佢。 六尺係做過實驗嘅，啊，即係點解嚟講係裝即係擺棺材啦，我諗解釋會清楚啲啊。點解佢咁深？點解唔夠兩尺咧？點解咁六尺咧？咁樣 係啊。 咁咧就原來咧就班門弄斧啊，簡師傅唔好意思啊。咁咧原來當年啊驚佢爬翻上嚟啊。 哦，即係有啲咁嘅習俗喺度嘅，係嘛，簡師傅？ 習俗嚟咩呢個？ 就係話即係個棺材都要覺得深啲，即係比較棺材其實深好多。 深啊，好深啊，好深。 即係有個用意喺度。 即係冇必要咁深噶嘛。如果你即係有棺材裝，佢即係如果你基本上你兩三尺泥已經唔臭噶啦嘛。 係 啊，咁你點解哇咁辛苦掘咁掘六尺咧咁樣嚇？咁原來係有個咁嘅原因喺度， 係規定。咁但係係咪真係驚佢爬翻上嚟咧？唔知， 即係反而係一個有規定喺度，即係大家都跟呢個規定 做。有規定嘅嚇。 嗯，咁但係呢個死者除咗話即係咁樣被活埋之外，有啲白布纏住，其實佢身上邊都仲有好多奇怪嘢嘅喎。 係啦，咁啊，其中一樣啦，嗱睇或者睇一睇第十三章睇翻先，十三嚇，跟住咧十三先。係啦，咁啊頭先睇到啦，咁兩具屍體咧就咁樣瞓住喺度啦。咁你見到個手上面咧反綁咧就係有啲鐵鏈喺度嘅，咁就係第十四章啦。見到即係 close up 啦，就係鐵鏈咁樣反鎖住嘅。咁鐵鏈都好正常，你要即係令到佢失去嗰個反抗力啦。咁而最特別咧就係第十五章啦。咁有個插畫咧見到咧兩個死者咧個口咧就分別咧有四條鎖匙喺度嘅。嚇，咁咧就係 OK。咁咧鎖匙係點樣呢？就係大家見到啦，大家見到就係嗱兩條鎖匙，跟住咧就有一對嘅鎖匙咧，就係好似你嗰啲鎖咧，即係據聞啦嚇，阿王 Sir 或者補充翻，就係個鎖，即係當時鎖住佢哋嗰條鐵鏈咧，有個鎖頭嘅。咁其實嗰兩呢兩條嘅小鎖匙咧，應該就係嗰個鎖頭嘅鎖嚟嘅，啱唔啱？ 如果大家有買鎖都知道了，你買鎖通常佢就會俾兩條鎖匙嚟嘅，即係唔係俾一條嘅。咁通常佢揾一樣揾個圈仔咁圈住兩條鎖匙，咁你又買鎖咁俾你嘅。咁因為佢本身咧就鎖同鐵鏈都係當時買嘅。 咁啊奇怪。 咁同埋因為綁住佢，咁即係好明顯係即係應該禁固咗喺個呢個單位入邊一段時間嘅咯。因為如果你啱啱即係係掙扎啊打鬥嘅話，基本上冇理由綁住咗佢啦。 但係問題咧，好多時候你要咁樣去封住一條絲啦，好似嗰時有一單啊易保民嗰單咧，就揾啲鹽咧醃住佢個丈夫啦，醃住佢啦，就覺得唔會發臭啦。咁啊都係要 buy time 啊，要走啊嘛。咁啊走咁點解仲要搞咁多嘢？又鎖鏈又擺鎖匙喺個口咧？咁我哋梗係想含金鎖匙出世啦，但係如果你個死者無端端俾人擺個鎖匙喺個口，其實咧你或者阿簡師傅又即係從呢個警戒嘅角度或者玄學角度去分析一下，究竟當時呢個犯案者心態點咧？ 其實咧嗱，咁頭先聽講咧就鎖住佢，你話會唔會係沒埋？咁如果我哋去調查或者我哋去相信咧就。應該就不會的了，我阿王 Sir 話齋根本都冇乜可能，因為你喺個街出邊噶嘛，你捧住佢，佢會真係 有掙扎，有 掙扎跌咗街啊， 跌埋落街添。咁即係話佢一定係兩個俾人哋鎖住，綁住，咁跟住就或者經過毆打，跟住就即係勒死啊咁樣啦，就唔會係崩死嘅，一定係勒噶啦。好啦，咁跟住咁你冇理由。佢死咗之後，你又將佢解翻開，佢嚟撞咁啊，成個咪拎落去咯嚇，呢個順理成章。好啦，咁你話嗰個鎖匙，你話係咪？抌咗又得。佢而家我頭先聽到法醫講咧，所有嘢都喺翻嗰度。咁啊，所有嘢點解鎖匙佢要？每人一個口都要擺咧， 係咯， 仲要擺四條咁多咧。 因為如果純粹想即係掉咗個鎖匙啦，咁求其擺落個花叢咪得咯， 咁 要擺落個口度。 因為佢當時咧，頭先阿法醫都有講啦，其實佢哋根本冇人，佢哋冇諗住有人會掘翻啲嘢出嚟，所以將所有垃圾咧當 即係所有證物都擺曬落去， 係啦，全部劈曬裡面。 呢個好合理， 好奇怪，即係話你每將個屍體再抹翻大個口，因為硬咗， 要特登做噶嘛， 係啊，硬曬，咁你。 因為死了就硬了，你抹翻個口就 係咪好難？好難嘅抹翻開， 好難，指模都打唔到啊！係啊，咁你又要將佢抹翻個口，喺條擺翻啲鎖匙落去，跟住合翻埋個口，咁跟住即係一定係有啲心思嘅。咁頭先好似阿羅 Sir 話齋，咁佢喺回教裏邊咧，可能一啲習俗，咁即係佢對付呢兩個死者咧，佢都係用翻一般嘅習俗啊！我相信嚇。咁即係話， 嗱，唔好講咁多住喎，留翻第四 part 講喎。 又留翻， 係啦，不過可以講其他嘢先。關於嗰個邪術啊嗰啲，我哋可以一陣間再講。係啦，咁但係你覺得當時其實呢個人，因為本身係應該有一啲即係唔係淨係關乎到佢想掩飾嗰個罪證嘅。即係仲有其他嘅一啲目的， 如果係啊， 佢一係帶走，一係就係啦，一就抌喺 我就咁抌咗花槽，因為佢其他嘢都係抌咗花槽，但係佢咁有規律性去做呢啲，一定係同習俗有關。 係，今晚有啲聽眾話：哇，好窒，好窒，好窒！咁啊，就會唔會因為有千四人睇咧？咁我哋今日比較旺場咗啲，咁啊，我哋嘅管理員已經喺度努力維修緊㗎啦。咁希望大家見諒啦。 大家忍耐下啦 嚇。你都想係咪可以上 YouTube 睇嘅係嘛？都 係 YouTube 都得嘅嚇。YouTube 你 search 翻東頭灣道嘅 live 應該睇到啊。咁但係如果真係睇唔到 live， 咁不幸的話，咁唯有俾少少啫，99蚊三個月可以睇翻佢嘅重温啦。 sell 你 係嘛？梗係啦，我控制唔到嘅，我哋控制唔到。 我係想特登都唔識點樣特登 控制唔到㗎嚇。 係啊，咁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嘅支持啦，我哋今晚呢一個節目啦，咁啊。都做了很多搜集啦，同埋好多嘅今日好多奇幻迷參與我哋即係錄廣播劇啦，大家都好有心機去做呢一集。咁啊，繼續講翻咧頭先我哋不如睇翻21啦，21嗰張相啦。咁啊，當時見到咧個畫布裏面咧，即係呢一本咁嘅畫布啦，唔係叫畫布，叫特刊啦。 特刊啦。 咁當時咧，我見到咧，即係你哋有寫翻話警察咧都有當時有啲呼籲嘅熱線啊。即係叫啲人報料啊，究竟有冇能夠提供到關於呢個花草相思嘅一啲案情啊？但應該都冇啦，係嘛？嗰陣時係咪淨係嗱？我知道好多鄰居咧，即係都話有見過嗰個 租客 住客啦，同埋咧就管理員啊，管理員呢度要講下嗰個閉路電視啦。呢個伊麗莎白大廈咧有閉路電視，嗰陣時係咪好少大廈有閉路電視噶？我知道公屋就係屯門色魔之後嗰單先有啦，即係九幾年啦。咁其他大廈咧係咪好高檔嗰啲大廈先有閉路電視嘅咧？ 當然啦，呢個一定係當然。 係啦，咁咧就係亦都要補充下啦。當年嘅閉路電視咧就唔係而家閉路電視咁樣嘅。當時嘅閉路電視就真係一個閉路電視嚟嘅，即係係監察系統。 齋睇。 就齋睇冇得錄噶， 好似有啲比較先進啲啊，錄 VHS 咁啊，嗰柄帶蒙到咧，就真係因為不斷翻錄噶嘛，其實最後都睇唔到噶啦。 如果用 VHS 嗰啲咧，佢基本上都係錄幾個鐘之後，跟住洗咗名帶又再錄過， 又再錄過，所以最後都係睇唔到。 就唔係而家上咗啊，直情係錄咗幾句擺喺度啊，咁即係等幾捉人嗰陣慢慢睇帶，就唔係咁情形嘅。 因為以前 個儲存嗰個技術好貴啊。所以就冇乜人會諗住點樣去儲存啲嘢嘅。 咁根據看更叔叔嘅口供咧，就係話喺呢一個揭發案件之前嘅大概10日到啦，就見到呢個印呢一個住客啦，我唔知係咪印尼人啦，呢個住客咧係出現過嘅喎。咁但係就冇辦法錄起咗佢嗰個影像啦，即係只係一個口述嘅口供啦。咁而咧亦都有一啲嘅住客咧就話咧，應該係樓下個單位啊，有個住客咧就話聽到有人嗌。救命啊！你唔好咁啊咁啊！ 有個女聲就話你唔好咁啦，唔好咁做啊咁樣。 嗰啲人咧就話聽到人嗌救命啊咁，但係唔知道男定女喎。其實都有時真係分唔到男定女，大聲嗌救命可能，係咪咧？或者好，你當時冇乜懷疑可能。 因為如果一聲半聲咧，就其實可能你會覺得自己係咪聽錯咧，都未為神就已經即係過咗去啦嘛。咁除非佢不斷咁嗌咧，你就會知道啦，係真係可以確定啦。一聲半聲通常都唔知道。 計翻個時間又幾近似佢哋即係死咗嘅 遇害嘅時間啦， 係遇害嘅日子啊。咁會唔會就係當時其實就係遇害咧？但係阿簡師傅，你覺得兇手會唔會唔止一個人做咁多嘢，同埋又要控制兩個大男人？佢哋呢兩個死者咧，都係一個28，一個32歲啦，都係年青力壯噶嘛。點樣可以控制？ 所以俾啲鎖鏈綁住咗佢咯。 係啦，令到佢哋可以咁樣受制，然之後仲要俾你咁樣擁埋。係唔好計嗰個幫佢擁嗰人啦，可能有人幫佢擁嚟啦。咁但係殺害嘅時候，會唔會真係超過一個人？ 其實相信我諗大家都相信唔會係一個人去制服佢，但係咧就警察咧一督架。環境正功咧就最重要。咁就話所有嘢咧都係。 經過搜證啦，咁搜證啊，同埋去做嗰個我哋叫家訪啦。通常我有幾多人住，同埋嗰日有幾多人係上上落落啊？即係佢嗰段時間啊，係咪同埋佢一齊上上落落？我諗都要詳細都要知道呢啲嘢咯。咁即係你估到都冇用，係咪？因為佢事先又做咁多嘢，又鐵鏈啊，又剩啊咁樣。咁即係話係咪真係一個部署性咧？咁但係。真係比較難嘅，兩個真係好後生，因為嗰一個係即係廿幾歲，一個三十幾歲。 因為其實我諗當時警方第一件事就係揾個租客啦，即係睇下個租客去咗邊啦，最大嫌疑梗係佢啦。咁個租客應該就已經逃之夭夭，唔知去咗邊啦。咁跟住就係揾啲兩個死者嘅身份啦。但係因為呢兩個屍體都幾腐爛下啦，相信又好難揾到嘅身份，一時間係嘛？ 我啱啱見到一個秦始皇嗰個雕塑喺度啦。咁其實。你想想出土的時候啱啱那兩個屍體出土其實整塊面都翁住嚟㗎嘛。應該會搞都幾耐先至認到佢哋嘅面目㗎喎。同埋做一啲 DNA 嗰啲嘅。 嗰陣時 冇冇 DNA 呀有嗰兩 個。有 DNA, 但係唔係呈堂證供。 唔係呈堂證供。 而且我技術亦都唔係話而家咁先進。 同埋如果要搵兩個人呢即係呢兩個完全冇資料嘅話你要搵呢兩個係邊個都幾難啊真係。即係就算佢係香港人都好都好難㗎嘛。 咁當時都 check 咗一輪㗎喎。講Sir係咪又要去 check 啲兵役嘅資料喎？據聞去到呢個新加坡係咪？ 其實當時就唔係香港誒呢方面查到佢個身份嘅，係新加坡嗰邊咧就有消息過嚟咧，就話有兩個人唔見咗。 咁亦都因為咧，其實誒喺呢個閉路電視或者根據看更嘅口供啦，就話其實案發前咧呢個單位咧誒呢個男人咧呢個住客咧，其實咧曾經係帶過咧一啲嘅男士啦。同埋一啲女士啦，就去過呢個單位嘅。咁咧，同埋仲記得咧，就話租住嗰陣時咧，嗰個人咧就話佢哋有三個人住啊嘛，有三個人租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一直咧，警方咧都覺得應該係即係呢兩個人咧，就係同個即係住客咧有好密切嘅關係啦。咁同埋咧，就跟住 check 咗一大輪嘅時候咧，亦都係經過一啲抽絲剝繭啊、蛛絲馬跡去拼埋嘅時候咧，亦都查到佢哋嘅身份啦。咁原來咧，哇！一查落去咧。身份相當之顯赫，顯赫到咩咧？俾張相大家睇下先，咁就27嗰張嘅百萬金箱， 金裝啊， 金裝，百萬金裝，百萬金裝珠寶，其實而家係咪應該都？ 而家好似都仲喺度啦，即係你做啲通知我六月尾先去新加坡，一時唔覺意就冇去到揾 啊。係啊，朋友，如果 即係呢個一個新加坡嘅 阿 Ken 啊 ，Ken 啲咪喺新加坡翻嚟， 新加坡會唔會 呢一個 應該仲有喺度嘅？ 係啦，咁其實百萬金裝咧。來頭就犀利啦！喺1950年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即係創立嘅呢一個家族啊，謝氏嘅家族，就唔係謝瑞麟喎。個大老闆咧，即係阿老爺啦， 謝美興啊， 係啦，謝美興。咁就當年咧就創立咗呢一個即係珠寶嘅王國啦，富甲一方啦。咁佢咧就有好多嘅仔女嘅，有幾 個咁多？ 八個，五男三女啊。 咁啊，大仔同埋三仔咧。就是在這個案件揭發之前一段時間其實他們已經失蹤了已經亦都家人就收到一些勒索的電話諸如此類所以他們一直就成為了 missing person 這兩個人是失了蹤了亦都知道他們跟這個單位裡面的人可能有一些關係所以當時查來查去查到底就都查到他們身份了一個就叫做謝順發咁啊， 大哥 啦，系啦，咁謝順發啦，就25嗰張相，同埋咧就另外佢嘅呢個第三哥啦，就係叫做謝順成啦，廿五嗰張，廿五係啦。哇，佢兩個真係其實好靚仔喎，我覺得，即係眉清目秀。 呢個就係大哥啦嚇，謝順發。 大哥啱啱就結咗婚幾個月嘅啫，所以都幾慘。 幾個月？ 幾個月啊？ 係啦，咁另外咧，阿細佬咧亦都據聞係 謝順成啊嚇。 係啦，謝順成亦都係定咗婚嘅據聞，係嘛？ 有女朋友咁啊！ 咁據聞呢個謝順成咧，其實就係頭先講嗰個即係大有錢佬謝美興，即係一個其中一個最叻嘅仔嚟嘅喎。即係雖然佢只係得嗰28歲嘅啫，但係好似話即係喺家族入邊咧，已經係話得事啊，同埋即係做好多生意啊，即係幾成功下嘅喎，幾叻仔嘅喎。 咁關於佢哋嘅一啲身世啦，我哋一間可以慢慢講，因為其實佢哋嘅身世同埋之後佢哋依個遭遇同埋點解咧會遭逢呢個不幸咧？原來當中有很多秘聞，大家在呢個網上是抄不到的。咁點樣先聽到呢梗係要聽埋第四 part 啦。等一下翻轉頭咧，有免費的繼續可以直播聽埋第三 part 先，聽下究竟呢個案情的發展是點。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